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翻嚟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咁樣咧。咁呢一節咧就做嗰個投票嘅咁樣，個投票出咗未啊？個投票向大家向大家講解一下，向大家講解一下個投票係講咩？ 棕樹根如果自己出嚟選，應該用咩口號？咁啲選項有五個嘅，第一個就係要本土就要分離，第二個就係保護樹木撐樹根，第三個就係中愛樹根棕樹根。 呢個得喎，中愛樹根棕樹根得喎。 第四個就係明張木膽棕樹根，第五個就係尋味棕樹根雞毛鴨蒜。 一度送名嚟， 好味噶！ 我 炒樹根， 中愛邊個得？中愛樹根，中樹根得喎， 得 我投票先， 搬南島， 我投票先，係啊，去搬南島， 搬南島影張相咁樣， 去搬南島摸住摸住樹根啊，喺度挨塊面，挨塊面埋，挨塊面，得啊得得掂啊掂啊，我覺得掂啊， 但係forward俾阿中樹根咯，最集， 你同佢傾啦，你同佢傾啦，你同佢傾 ，PM 佢 PM 佢， 係啊，跟住佢會同你傾嘅，佢會同你傾。佢唔係鍾樹根，好撚中意同阿雙傑傾偈嘅， 係咩？ 雙傑約佢做嘉賓啊嘛， 佢好想揾你同你傾偈， 約佢做嘉賓啊嘛， 但佢唔肯嚟啊嘛，因為係咪黨嘅意志，所以唔可以嚟。 佢脱離咗咪可以嚟揾你咯？ 唔係，佢唔係唔肯嚟，佢好想嚟。 佢想嚟啊！ 佢好想嚟，佢最初應承咗話嚟，跟住然之後咧，佢話個黨開咗會，跟住個黨就話個黨叫佢唔好嚟。咁所以個黨叫佢唔好嚟咧，咁就話咁黨叫唔好。 可能個黨唔想佢俾佢曝光， 驚佢會紅啊！ 係啊，打壓你啊，咁樣。 哇！唔知佢會食到牛肝咧，整個打壓嚟嘅。 打壓你啊！屌，跟住然之後，跟住然之後，雙傑鍥而不捨啊嘛，跟住然之後話：喂，你而家都考慮退黨啦，咁你會唔會嚟啊？咁樣唔使你黨嘅意見啦。跟住然之後，跟住然之後，阿鍾樹根 send 咗幾哈哈笑嘅符俾佢，好撚 friend， 笑而不語。 佢為咗你而退黨啊！佢就係想同你傾偈啊！ 好撚 friend。唔係啊，就係啊，雙傑啊， 想同雙傑傾偈。 今日講一個我唔識嘅課題嘅，就係、是、我唔知道，我冇留意嘅，就係、是、咧近日咧有啲黑警咧喺度咧話咩搞緊啲嚴厲檢控啊，嚴厲檢控啲違例泊車啊，或者亂過馬路。之前已經搞咗一集亂過馬路噶， 係啊， 佢喺五月尾嘅時候咧搞咗一個禮拜嘅全港行人道路安全嘅行動，咁樣咧就話咧，如果你係亂過馬路過咧，就係、是唔警告嘅底下咧，就已經係會發呢個告票俾你噶啦。 嚇、啊，唔警告嘅情況底下發告票。 咁佢咧就係、是、 不嬲都係嘅。 係咁佢咧就喺嗰一個禮拜面咧發咗1700張全票咁樣。 係 係啦，咁主要咧就係因為咧嗰啲行人咧 發咗1700張， 一個禮拜面有1700張全票，咁、當中包括咧係不依照燈號過馬路啊，又或者係喺一啲嘅喺行人天橋或者行人隧道15米範圍以內，但係就唔使用呢啲過路設施啊，又或者咧喺一啲嘅喺過路燈柱嘅範圍以15米範圍以內而唔用。呢啲過路設施咧，咁所以咧都會俾人係發呢啲傳票嘅。 係咁啊，跟住今呢兩日開始就開始專捉違例泊車啦。 尋日星期一之後嘅時候就開始啦，就開始捉啲車啦。咁譬如中環嗰度比較嚴重嘅江樂道中啊、遮打街啊嗰方嗰邊，通常會有啲老闆車啦，有啲叫做即係老闆上面開會嘅時候喺下面等嘅司機啦。咁另外就有啲係上落客，即係上落貨啊、上落客都有噶啦。咁就係一啲唔係。上落客區嘅上落貨上落客區嘅地方度停車等候或者咩成嘅咧，就會票控佢哋噶啦。 喂，我想講咧，即係不過你揸車啊，你一間講下你見到嘅乜嘢。不如你話你講起中環嗰啲老細車嗰啲，我真係冇撚見佢嚴打喎。 邊個膽啫？ 我真係冇撚見佢嚴打喎，即係嗱，因為我前日去過中環啦。我前日去，前日佢開始咗未嘅？佢 前日應該未，星期一開始嘅。 即是話尋 星期一開始， 前日以前 咪咯開始咗啊！屌，我前日有去中環啦，咪喺呢一個咁樣嘅 唔係新聞報道話星期三開始為期一個禮拜， 係咩？ 無線新聞講 係咩？但係唔係我以我知即係中環嗰度有離譜啦。中環嗰度就係其實主要都係等啲即係啲司機等嗰啲老闆啊。咁咪幾個位都係㗎，戲院裏都係啦，跟住然之後呢、這個咁樣嘅 樹廠街 係啦，樹廠街啦嗰邊啦，好多呢、這個咁跟住然之後成日上落的士嗰條街叫咩名？成日上落的士嗰條街係咪係咪置地啊？係咪置地對 咗？北大街 即係總之嗰度原本有個的士站嘅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咪排曬出嚟，屌你老味，霸住兩條線咁撚樣㗎，咁樣我冇見過抄牌喎，我冇見過趕喎，咁我早兩日見都冇趕啦，我唔知而家嚴打冇趕啦。但係而家出嚟嘅新聞就主要都係捉嗰啲貨車啊， 揾食車啊， 主打捉揾食車啊，主打捉貨車啊嗰啲咁樣，咁嗰啲小巴又唔理啦，呢、這個梗㗎啦，嗰啲咁樣。咁係你有冇見到嚴打？ 我有啊，我尋晚十點幾鐘翻到屋企，夜晚黑我屋企樓下仲抄緊。通常咧，你知元朗地方嗰啲咧，唔係鄉村城啊，係市區啊。但係十點零鐘都算㗎啦，啲人周街拍㗎啦， 諗住拍㗎 啦。你係起碼我揸車，譬如我朝早揸車，我翻大香港嘅話，我架車夜晚會泊喺樓下嘅啫，我就冇入標冇成㗎啦，咁就擺到第二朝佢起標八點鐘啊嘛，起標之前我就會揸走佢，我已經翻到嚟㗎啦。咁通常會咁樣做啦，咁或者其他揸車翻工嘅人都係會掉喺樓下算數㗎啦，咁第二朝佢起標之前咪翻工揸車翻工走咯。但係尋晚去到十點半，成差唔多十一點，仲抄緊咯。 但你是拍入標位的， 我不是啊，我周 圍都是 就咁走嘅，咁夜晚啊嘛，但就尋日就十一點幾仲抄緊，有起碼有七八個黑警，有一半是輔警咁樣咯， 真係好 窮 喎，係 啊， 即係真係出咗 operation 咁撚樣， 係啊， 一 team 人咁樣周圍去抄 抄牌行動咁樣。 咁呢個抄牌行動嘅意義係做咩嘅咧？點解無端端要發呢個咁行動？ 嗱，咁就話咧，因為佢係希望咧可以令到咧道，因為道路個安全嘅問題啦，咁所以咧為咗改善呢一個嘅交通擠塞同埋減少交通意外咧，於是咧就要嚴打呢一個嘅違例泊車。系啦， 但我想话个结，但我想话个结果系会仲捻塞噶咯，因为咧你譬如拍咗喺条街度，条街双线咁样，或者双线半咁样啦，啲车通常有一半格入咗入去俾佢哋停车上落客咁样噶嘛，通常佢一 double park 嘅时候，我哋自己搵位摄过算数噶啦，但系佢如果而家咁样丧赶车咧，因为佢唔系真系揿住你嚟抄嘅，有时系叫你走啦。咁嗰啲司機咪醒目啊，走啦，咁咪兜圈咯，就甚至乎佢老闆車又好，等緊人，等緊師奶買餸咩都好啦，咁佢咪兜圈咯。但係個結果係中環，你譬如中環啲路，你想翻，因為好多都係單程路嚟嘅，唔係雙線，又冇得調。 兜好大個圈。 佢通常要兜好大個圈翻到嚟，而得一條路線可以翻到嚟，結果嗰條路線會俾佢搞到全部塞。 就因為好多燈位啊嘛，其實。 因為原本停曬喺度，我哋自己喺條行得嘅線度行嘅時候咧，佢哋嗰啲車咪停喺度。而家佢哋全部車拱曬出嚟嘅話，結果條路仲多車。然之後，譬如我係揸緊車嘅話，我會見到條路仲塞過平時，有兩架車 double park 喺度。咁樣嘅情況咯， 有人喺 chat room 話其實係想追翻嗰一百零， 有咁諗過？ 嗰一百零幾萬嗰個保釋金，屌你老尾，因為唔見咗，跟住叫人哋唔好意思，又話叫人哋算鳩數，人哋又唔肯算鳩數，咁而家要屌，然之後出動曬成班差佬出去 抄翻一百零七萬， 要抄翻一百零七萬， 要抄幾多架車？ 唔係喎，但係抄到嘅喎，應該 抄到， 佢淨係 四百五一張， 佢淨係嗰個咩？佢淨係嗰個罰告票啊！亂過馬路都2000啦， 但係千七張。千七張 亂過，唔係啊！亂過馬路應該都罰2000蚊啊！ 最高罰2000，咁睇個觀點判嘅啫。 咁佢我計咗啦，2400張抄牌已經夠噶啦喎。 嚇！2400張抄牌就夠啦。咁佢淨係之前亂過馬路都抄咗1700張啦。 係啊。咁跟住有個撚樣又爭姐仔會錢咧。 係喎。 係有個撚樣之前唔知賭輸咗錢，然之後去問姐仔會，即係嗰個警察互助唔知咩會嚟噶啦，即係可以協助嗰啲。差人有財政困難的時候，他借錢給他嘛，但是他隱瞞了他本身自己借了財仔嘛，跟住走去問姐姐會借了70多萬嘛， 如果咁睇都會持續幾個禮拜， 80萬 都 會持續幾個星期喎，咁樣咁啊，大家駕駛人士就注意一下啦，咁樣咁啊，小心啲，冇辦法啦，因為呢班撲街又掌有公權力，然之後佢哋冚家產又莫財咁樣，又要跑數咁樣，係嘛？等於我哋做公投制憲運動係嘛？我哋莫財嘅時候都要跑數啦，咁樣所以都出唔同嘅產品啦，搞唔同嘅活動，咁所以就小心啲啦。咁啊，大家注意一下啦，咁樣咁啊不過幾時都係其實都係要我就呼籲大家遵守交通規則嘅，幾時都係即係，因為係違例泊車呢啲公民抗命就冇意思嘅，即係 除非攞嚟佔領個馬路啫。 唔係咁，但係有時揾食車係真係好難講。有時真係上落貨嗰啲， 你就算搭的士嘅話，有時有啲位都係唔落得車。可能如果落得車嗰啲位，又要去好遠好遠嘅地方先落得車喎。 咁唔落得車梗有原因嘅，咁又唔係，咁又唔係乜撚嘢都抗命嘅。屌你老味咁樣，我屌你老味，我哋抗爭者先落車。咁 突然之間啲港豬冚撚扮變曬抗爭者，屌黑警屌得最撚型嘅， 係啊。 屌你啊！抄我牌 系啊，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因为佢哋要追數，所以大家小心啲。咁啊，宣传翻我哋几个活动啦，我哋而家马不停蹄，每个礼拜基本上每日都有好多个活动噶啦。哇！一嚟到呢个，屌你老味，呢个我谂都系算系我哋搞咁多近期搞咁多社区会同活动入边 超勇 敢 啊！ 最 突破嘅一个系咩？ 最争议性啊，唔系最吸引啊，最吸引嘅 活动。 咁啊，系啊，真系早知应该早啲搞，应该吸引到好多 OL 去参与选民登记。 我想佢开班先咯，但系其实 唔系佢要先做咗个选拔赛先，做完选拔赛睇下边个有资质， 系啦， 有资质佢先教。如果太冇资质就费卵事，激鸠嬲佢啊嘛！Darling 主办嘅，咁啊就系呢个咁样嘅 国际美图锦标赛九龙东嘅选拔赛啊， 系啦，呢个咁样国际美图锦标赛，嗱咁个赛制咧都好捻复杂下嘅，咁嗱，但系因为原本咧就系呢个我 suggest 嘅，我就话咧即系就咁改执图咧就冇乜意思，因为 Darling 最神乎其技咧就系好捻快啊嘛，佢搞捻到自己筋腱炎啊嘛只手， 真系关事咩？ 系啊，佢而家话去紧针灸啊，唔知针边个位，证明 真系针苦后位啊， 系证明系。有鍛鍊過嘅呢條友，咁所以就要限時執相咁樣，一定要用手機嚇，你冇大部， 唔可以用 Photoshop 嗰啲， 唔可以嗰啲咁樣嘅， 淨係用 app。 因為要平民化嘛，即係我哋要做一樣嘢就係話人人都可以做到，因為係人人都做到㗎。嗱，你只要有智能手機，你 download 嗰啲 app 大部分都係免費 app， 咁係你即刻就做到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用手機，而且咧就係限時，咁啊十分鐘之內，咁咧就分兩個環節，一個咧就係Darling指定嘅材料，佢會分發張相俾大家。 Darling指定嘅相 係啦，佢指定用一張相係啦咁樣。咁如果係鄧小華就大撚鑊㗎啦，因為鄧小華係連Darling都執唔撚到嘅，咁係另外咧就係就可以你可以用自己影嘅相。可以自己影嘅相，但就一定要即場影，一定要即場影。 佢可以自選照片或者即場嘅拍照嘅， 即場自選照片都得，自選照片唔得喎，自選照片咪可以練習過咯，屌唔得喎，屌我要修改呢個部分先，唔可以自選照片，一定要即場自拍 ，OK？ 唔係咁即場自拍有冇限制先？佢不斷咁樣喺屋企練習影自己呢一個角度嘅樣，咁佢都可以練習到即場自拍。 係關個材料問題。 唔係咁，但係佢練唔到個燈光啊嘛。 咁啊係， 去到個燈光會唔同咗。環境會唔同咗噶嘛咁樣，咁所以咧就係係啦，咁啊，咁呢個活動咧就係6月6號星期一。嘅晏晝5:30就喺慈雲山社區會堂，係慈雲山社區會堂喎。慈雲山社區會堂就喺慈雲山慈樂村 樂歡樓嘅地底二樓， 係啦，二樓咁樣 地底二樓 話就話二樓，其實係一入去又係啦，其實喺正門一入去又係噶啦咁樣。咁就係呢個咁樣嘅國際美圖錦標賽九龍東選拔賽咁啊！呢個我覺得係會係繼比卡超行動之後會另一個引起 國際城市啊！ 呢個我相信又係會引起國際關 注。嚟緊會有港島 啊！呢個出 plus， 呢個出 plus， 呢個要 出彩通，出彩通， 係咪五區都會做啊？咁 你睇 國際啊嘛， 你睇打令行唔肯去， 睇外國嘅部分。 你睇打令行唔肯去，如果打令去就澳門區啊都冇所謂，澳門區啊、日本區啊都冇所謂。你睇佢肯唔肯去 ？OK， 好咁就呢個係第一個活動啦。第二個咧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新東嘅活動嚟嘅，咁就係國師啊、陳文啦、啊，同埋莊元生老師啊，就係、是。讨论呢个香港嘅教育制度嘅问题咁样，那个活动咧就叫做香港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啊咁样。咁啊，张元生老师之前就同小弟 咧，就搞過一個關於中文寫作嘅講座啦，咁樣。咁我想講，莊元生老師係有 fans 嘅喎。係啊，好撚犀利㗎！上次我哋喺晏晝啊，即係我搞親社區活動咧，晏晝。其實我所有搞社區活動嘅活動咧，全部都係一啲唔便利嘅時間嚟嘅、全部都係一啲因為唔便利嘅時間先俾我 book 到嘅。但係咧，我想講咧，係次次都有唔同嘅人咧係特登嚟嘅。咁、上次莊元生老師嗰個講座都有啊，咁今次就喺新東同國師一齊去做呢個咁嘅講座啦。咁我相信就更加虛撼啦。地點喺邊度咧？地點時間喺邊度咧？就譚仔你講。 六就係咧喺坑口社區會堂嘅，就喺呢個坑口嘅培成路38號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嘅地下。咁時間咧就會係下晝嘅6點到晚上嘅8點咧，日期就係6月2號禮拜二啦。 OK， 咁即係改完圖就去探到呢個咁樣嘅，即係 P 完圖就去了解下呢個咁樣嘅。 星期一去 P 圖，星期二就去 睇呢個咁嘅呢個咁樣嘅教，睇下教育出咗問題啦。仲有另一個活動就係呢個勁啊！阿譚仔自己講。 咁就係天有光，城光會戰勝歸來。 古典喎， 點解會搞個咁嘅？ 係咪真古典啊？真古典， 你拉大提琴， 雙傑唔係好認同。 低音大提琴啦，係。咁啊，事緣因為上個月嘅時候咧，咁鄭宇安就編咗份古典版嘅城光會戰。 聽講你同鄭宇安嗌交啊？係咪？ 專業人士嚟編咗個難。 即係你唔滿意鄭宇安嘅版本？ 即係太簡單咗。 即係有啲嘢讓專業的來啊嘛。係。即係咁，既然 咁，你咪同鄭宇安嗌交先。 唯一佢屌鳩我啫， 單方面嬲咗你啫，單方面嬲咗佢啫。 因為其實我哋咧都好多音樂人嘅聽眾嘅咁樣，咁有啲本身係我哋嘅朋友啦，有啲就係、即係可能聽開你啊，或者聽開教主嘅，咁所以我哋咧即係揾揾下就發覺，原來 你有冇開麥嘅？有人話你冇開麥、 啊，我冇開麥，係咪細聲得滯啊？喂，聽唔聽 到？有聲， 有聲。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我哋就好多嘅支持者咧，原來都係音樂人嚟嘅添，仲要就真係我哋呢一行。工作上面嘅，咁我之前撈幾次嘢咧，都有人過嚟同我打招呼，就同我講：，有聽開你哋啊，咁樣，咁我好啦，咁就幫手一齊嚟拉啦，咁。 係。 咁就所以就搞咗個下個禮拜三嘅呢一個天有光，城邦會戰勝歸來嘅古典音樂會啦。 係 咁樣。咁咪咁，你同鄭宇安搞成點先？ 咁啊，咁冇辦法啦。 冇辦法，冇辦法。咁你要唔要？你會唔會邀請鄭宇安嚟啫？ 咁我會嘅，我會。 你邀請，你會唔會試下佢個版本先？ 試咗㗎啦，試咗㗎。 試咗，咪當日試唔試啊？ 話當日嚟到講咧，咁就即係因為我哋有嗰啲樂器嘅配套唔同咁樣，所以咧就到時再算。 我想知呢個音樂會係咪就係 搞 彈一首歌 嚟㗎？ 系咪弹一首歌？ 唔系，我哋有好多活动嘅。唔系，首先最主要咧就系我建议就咁样嘅，因为嗰日有好多乐器啊，有咩乐器啊？嗰日会有 即系基本嘅小提琴啦、中提琴啦、大提琴啦，跟住仲有我拉低音大提琴啦， 有 长笛啦，有钢琴啦咁样嘅。 有长笛，咁系管弦乐啦。屌啊，双杰又话俾我听冇管， 有管乐而家唔齐全 ，但系都算系管弦乐。 但你拉嗰啲系齐全， 系啊咁样。咁喂，咁我有个要求， 啊、 因為你哋就編咗呢個咁樣嘅城邦會戰勝歸來嘅呢個咁樣嘅管弦樂嘅版本啦，咁樣咁你當日都會表演啦。咁歡迎大家嚟咧，除咗欣賞譚仔同埋一眾音樂高手嘅技藝之外咧，係會唔會開放俾人哋上去唱歌噶？ 好啊，大家一齊唱城邦會戰勝歸來啊！ 係咪淨係可以唱城邦會戰勝歸來？ 唔係，因為唔係嗱，我答足語文啊，係淨可以唱城邦會戰勝歸來。咁但係咧，即係我想講咧，你去唱歌，然之後有管弦樂喺度伴奏，呢個係李克勤嘅 待遇喎， 呢個李克勤嘅待遇嚟㗎嘛， 係咪先？ 一般流行曲歌手都冇呢個待遇啊，你知唔知啊？ 其實好貴㗎， 係啊，唔係普普通通，你去唱歌會有管弦樂去幫你伴住。 喂，咁我嚟唱啦，但係你未講個地點同時間。 嚟講個地點同時間。 講埋而家講埋咁樣，咁個 喂個個都話你冇聲喎， 冇聲咩？ 係啊， 郭立大 台係咪？郭立 大台道歉先，道歉先。 咁點啊？我哋應該由邊一個位置開始講起？由鄭宇安開始講起啊！ 由鄭宇安都開始講嘅。 我哋由上個月就鄭宇安整咗個城邦會戰勝歸來， 真係由頭講一次。 咁跟住我哋奏完之後咧，就發覺效果幾好。咁所以咧，我哋又做咗個難啲嘅版本。咁跟住然之後咧，下個禮拜三咧就會搞呢一個天有光城邦會戰勝歸來古典音樂會嘅版本咁樣。咁下個禮拜三搞嘅，咁就會係6點半到8點鐘。咁就喺呢個善草灣社區會堂。咁地點咧就是、油塘茶果嶺81號嘅。咁樣而剛剛咧就係啦，即係正如蛋提到咧，咁就可以俾大家上去，即係可以當唱 K 咁樣玩下嘅，咁啊 非常之鼓勵大家咁樣做，因為平時呢如果你要有啲咁樣嘅場合去到有管弦樂去伴奏咧，係非常之貴嘅，咁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抵玩嘅活動嚟嘅。 唔係咁，你會唔會同精於安和好先？ 嚇咩啊？佢想過嚟咪過嚟玩咯，冇所謂噶。 係咩？但係你冇諗住和好啊，冇諗住和好 啊。精於冇嬲啦，精於你聽緊冇嬲啦。 唔係，但係我有個要求，我有個要求。咁呢件事唔可以冇雙結粉嘅，我覺得。 有，我專登整咗個有鋼琴嘅版本俾佢彈㗎。 係嘛？但係淨係鋼琴唔夠嘅， 因為 雙結最中。就是唱歌的，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几首《明爱暗恋补习社》啊？ 管弦乐版的《明爱》 有管弦乐版的《明爱暗恋补习社》和《Kiss Kiss Kiss》，然之后照比双杰唱《城邦会战胜归来》 好。我叫人整， 系嘛？得唔得？叫翻双杰自己编曲啊！双杰自己编到噶，叫双杰自己编啦。 哦，好啊 ，叫双杰自己编啦。系啦，咁样咁当日咧，除咗会有呢个咁嘅城邦会战胜归来嘅 古典音乐会， 管弦乐版本嘅伴奏，再加上可以俾大家上嚟唱歌之外咧，仲有咧就系管弦乐版本嘅双杰会战胜归来嘅呢一个咁样嘅音乐会嘅咁样，咁所以咧就系相当之精彩嘅咁样。咁系地点喺边度啊？ 善草湾社区会堂啊， 善草湾社区会堂，时间就系下个礼拜三呢、這个咁样嘅六月八号晏昼五点半，系咪啊？ 六点半 啊 ，OK， 系呢个咁样嘅善草湾社区会堂，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丽港城啦，即系我哋上次去整蛊阿 Conor 嗰度啦，咁跟住然之后时间就系六点半，日子就系 去到八点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如果你尽兴少少赶。就算收咗工都可以嚟到嘅，咁啊，希望等大家唱得开心啲。 六点半到八点，系唱尽兴，六点半到八点。咁啊，跟住然之后就系呢一个，咦系喎，真系可以尽兴。嗰个礼拜三嚟嘅， 系啊， 唔使做二月政治，OK 喎。咁 你又去唱啦？ 咁啊，我去，我梗系去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系就系除咗有呢个咁样嘅古典乐版本嘅《城邦会战胜归来》咧，仲有呢个管弦乐嘅伴奏底下嘅双杰 Kiss Kiss同埋呢個咁樣嘅雙傑明愛暗戀補習社，咁大家拭目以待啦 ，OK？ 咁啊，連阿七叔都想話嚟嘅，只要有 Kiss， 佢話，但係佢要求就係要有明愛暗戀補習社版本嘅城邦會戰勝歸來， 係城邦暗戀補習社， 叫雙 傑咁就呢個係各樣嘅行動嘅活動啦。仲有就係大香港早茶呢個咁樣嘅600集大香港早茶啦，咁樣咁就係呢個六月十號，就係、是、又係下個禮拜嘅，就是、下個禮拜五。咁我哋咧就喺呢個咁樣嘅觀塘廣場啊，係咪啊？觀塘廣場 啊，喺呢個觀塘開源道68號觀塘廣場嘅15樓，咁啊呢個觀塘廣場嘅富林漁港海洋廳， 係啦，係啊，觀塘廣場嘅富林，咁就係六月十號就星期五，咁啊時間就係我哋呢個節目時間啦，朝頭早8點到10點咁樣，咁啊大家一齊嚟睇黃宗文每100集做一次嘅大哥早晨啦，OK， 上次佢嚟做咗一節喎， 係啊， 兩節 ，OK， 好，OK， 咁啊活動就係咁多，睇睇棕樹根。个选举号应该用咩先？快啲 嚟 个投票去睇下系咩嚟先。 好紧张啊！我觉得会系中爱树根中树根。 我觉得都似，但系寻味中树根 鸡毛鸭蒜， 鸡毛鸭蒜都好劲噶。 听落好味系嘛？ 鸡毛鸭蒜都好犀利咁样。 蒜爆树根。 我想话咧，中树根你不如揾我啊，你联络我啊，我做你选举经理啊。呢两个都系我谂出嚟。 喂，仲可以揾埋单。 揾我啊！揾我啊！ 出咗投票结果。第一位果然是中愛樹根喎，果然是中愛樹根，中樹根，我有59票，有 51%， 係啊，跟住要本土就要分離22票，19.3%，保護樹木撐樹根就17票，14%，明張木膽中樹根就有11票，9.6%，尋味中樹根雞毛鴨蒜就係5票啫得，咁啊4.39%，咁就中樹根你自己識做啦 ，OK， 哇，選舉後都幫你度埋，我哋都算。系唔话得啦，咁样 OK。好，咁我哋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我哋晏少少嘅时间咧，就系国立大台再见，拜拜。 拜拜。